外眷三王子，这方太太女三位儿子，不管算什么，快快有请。 好好，娘娘有旨，选新王子当外眷，进殿参见。 Thank you. 老爷却不休他。嗯，竟是我背地里听到太过伤 Thank you.

自己官塞生死门，听二爷留作记忆。 好快的，天秀。 都认人了吗？哼，我偏偏要往俺们家林妹妹一样，请问来 Thank you. 你去我国外去吧。 我难道是专的人家万国牌的吗？ 包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人家劝他上京，他总是骂人家是我落毒啊。你想怎么样的老爷不生气呢？ 哎呀，谁不着了，我去看看姨娘去。 包姑娘，你再数一回吧。 不用了，包兄弟，我走了。 包姑娘最好，包姑娘最好，包姑娘最好啊！包姑娘真是心地宽大，鱼很养。颖儿是包姑娘，要是完了林姑娘啊，不知又会怎么样呢？比起这些，包姑娘真是巧胜金钟。可是你呀，倒是和人家省分力呀。 林姑娘从来没有是过这些文章的娃。 这难道是文章的娃吗？ 唉，真想不到穷累鬼鬼之中也会算上了这种风气。 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纪官，乃是我王爷心爱的，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四处寻找不着，听声呢终身算声纪官琳琅抱怨想叫臣儿，听着道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告诉千万老先生专治琳琅， 请将机关放位，一阵可为我王爷闻坑之意，那儿来嘛？一名下官救命之苦啊！ 请大人稍待，来人，唤宝女。老爷，你这更是的奴才，在家里你因为贵妃被君家，在外边无法无天也遭殃，那只端是王爷家眷怎容忍，一旦官引得他，他不负当。 今朝去革命，你将来生活要死去。我今日当是无女子，你生我千万千夫。 今日不 起，他能生子，曾经的白子子也记得你，下到村是他自己，真不叫麻烦，他是谁？ 丢了也就算了， 我这个倒用不上，你把我这个拿去 这怎么办？ 这是总不见堂堂送给你的那个好。 啊，宝姑娘，你来了半天，我来别啥都没遇到。好姑娘，你说一位，我叫你到别啥去？ 不用了，不用了，哎呀，不用了。 我已经见多好了，宝姐姐，你来了好多时候了吧？ 来了一位，谁听见你在梦中骂人、哦？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 是真的吗？我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你。 好了好了，梦中之言不足为信。我原来是想帮帮你，还来听说你近来也做了几些心事，倒想来拜托一番、啊。 我的事啊，生病做得这么好，都不像你和林妹妹呀。你来了，正好请你来评论一下你。 好啊，那就到里面去吧。 宝姐姐，请吧， 请。 姑娘、白姑娘，也是我们是宝雷姐手上，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好睡。 Thank you.

三生如此，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在吗？我当要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的 妹妹满天。 知道你不理我， 况且我就避开。今天我正要和你商量计划，就了开心吧。商量计，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啊？ 唉。

不信心保佑啊。 其实你是怎样死热地把宝姑娘弄成这副样 子？夫人不知之前与二爷讲了些什么，二爷是爷爷生了水气人了，我也不为生了。 夫人 你到底还讲了些什么？不必为他说些什么，至于他说了一句玩笑，宝二爷你总不能当真啊。宝二爷，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新版《红楼梦》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会。